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76集。 林老头自己倒是忍不住聊起李寻来，虽然林老头平日见到李寻就骂，但学校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对他而言，恐怕整个系的学生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李寻来的重要。他喜欢李寻，喜欢得不得了，就差没把偏心两字贴在自己脑门上，拿他当自己儿子似的，一有机会就忍不住跟人炫耀。林老头这边兴致来了，没完没了地讲李寻想做的事，讲他想开的公司，讲他已经克服的技术难题，还有那些找上门合作的大型厂商。 现在真的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。 林老头说到最后热血沸腾。 你们的想法、能力，还有一鼓作气的胆量，都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。 他说的慷慨激昂。那边方志敬不好意思道。 那个老师，我先去趟洗手间，中午吃饭的时候水喝太多了。 好好，你去吧。 方志敬起身，不经意间瞥向不远处正在帮人调试机器的李寻，目光低沉又阴鸷。他默不作声来到洗手间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他反手锁上门，到水池旁边冷水洗脸，气到浑身发抖。脑子里像是无数蚂蚁在爬，方志敬极力调整心态，还是无济于事。眼看着恨得要死的人活得光芒万丈，他觉得这世上不可能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，他要被折磨疯了。 傻逼老师， 他眯着眼睛恶狠狠地咒骂， 一点眼力都没有，怪不得混到这个岁数职称还上不去。 他脑海中又浮现起李寻讽刺的笑，心里又是一堵，连呼吸都费劲了。他猛地推开窗子想要吹吹风，无意间看到楼下站着一个瑟瑟的人影。李兰在店里坐了十几分钟后就出来了，原因是服务员见他一直不点餐，过来问了一句，李兰一害怕就走了，都忘了李寻给他留了钱。他持续低烧，已经好几天吃不了东西，烧到身体发青，站起来便头晕目眩。李兰在校门口干站了半天，才想起可以给李寻打电话。他哆哆嗦嗦把手机拿出来，结果手机太旧，被寒冷的天气一冻，电瞬间掉光了。那时刚好碰到一个好心的志愿者，领他到了会场外面。李兰不敢进，就在门口等着。他穿的不多，才十几分钟过去，已经被寒风吹得身体麻木，意识混乱，分不清周围是冷是热。他本能地往楼里走，想去楼道里找个地方歇一会儿。就在这时，楼里走出来一个人。他到他面前，毫不客气地问： 谁让你进了？你来这找谁？ 这人语气很冷漠，带着城市人特有的疏离感。李兰有点紧张。那人不耐烦， 问你找谁？ 李兰声音轻得不能再轻。 弟弟，我找我弟弟。 哦，原来是弟弟啊。 那人环顾一圈，假期的校园很静，路上空无一人。他公事公办道： 楼里正在布置会场，不能随便进。你是比赛队员吗？把你参赛证给我看看。 参赛？不不，我不是。 李兰被他问得更害怕了。 我就是找人，我不是比赛，我不比赛。 方志敬冷眼看着面前的女人，低廉、卑微、腐旧，一个能让所有男人都挺直腰板的女人，而这样的女人是李寻的姐姐。只要这样想一想，刚刚那种被蚂蚁啃咬的折磨感就淡了许多。方志敬看出李兰病得厉害，神志不清，他缓缓走近，轻声道： 你 认得我吗？ 李兰无意识地摇头，她烧得浑身发飘，看人都模糊，更别说去思考和回忆了。方志敬也意识到这一点，更加肆无忌惮。 你不能进去，里面都是比赛的人，你随便进去的话可能会打断比赛，而且对你弟弟影响很不好。 李兰嘴唇发白，无助地哆嗦。 我避一避行吗？不去里面。 不行。 方志敬冷冷道，他巴不得他再惨一点，看向后面没人的角落说， 你去后面没人的角落里等吧，别让人看见，省得耽误大家比赛。 李兰没有反应。方志敬怒斥， 听见没有啊，快点走。 李兰只听懂有人在感叹，浑身一颤，机械地转过身。方志敬自己的外套放在楼里，刚说这么一会儿话就觉得冷了，不再理会他，转身回去。天色阴霾，看不到太阳，大风吹起破碎的荒草，世界变得浑浊不堪。朱韵在家几天，头痛欲裂，越待越痛苦，可事情又不能这样一直拖着，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。他不厌其烦地跟母亲解释他们要做的事情，解释他们的目标和理想。他想让母亲知道，他们绝对不是心血来潮毫无计划就打算创业的。可惜母亲铁板一块，油盐不进，不管他说什么母亲都不接受，并且能从边边角角挑出一堆理由反驳。最后朱韵也有点火了， 我不管你们接不接受，反正我已经做好决定了，绝对不会变。 母亲笑着说， 哼，年纪轻轻不要总把绝对肯定这样没有退路的词挂在嘴边，等以后你就知道自己有多天真幼稚了。 朱韵从没有跟李寻说过家里人的态度，也从没想过让他插手解决这些问题。现在公司已经开始慢慢步上正轨，他除了是他女朋友以外还是他的帮手，他总是告诉自己他是要给他帮忙的，不是添麻烦的。就在事情一度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某一天晚上，母亲忽然一改常态，对他们的公司感兴趣起来。 你把你们公司未来几年发展方向和规划都整理出来，写一份计划书，我明天要出门，回来要看最详细的内容。 朱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仿佛绝路之中看到希望，他马上闭关，事无巨细地开始总结，不仅是公司的发展，甚至连之前他们做过的项目也都整理到一起。而母亲也根本没有等第二天，她跟朱光义交代了点什么，当晚就离开了家。朱韵一门心思扑在计划书上，根本没有注意。几天后母亲回来，一进门朱韵就地上反复检查到最后一刻的计划书。谁知母亲拿到手里看都没看，直接扔到一边。他坐到沙发上，先给自己泡了壶茶，端起杯子看向自己的女儿，审视了片刻，淡笑道， 哼，朱韵，你又看走眼一次。 朱韵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一个回转倒流的梦。从他对他说我爱你的那一刻起，到他们一起决定未来目标的那晚，再到夏夜的湖畔，飘摇的柳枝，粘着的汗液，除夕的烟花，还有他们一起上过的课，抽过的烟，走过的路。他邀请他时的声线，他鄙视他时的冷笑，然后是那个炎热的下午，点名的老师在体育馆门口扯着嘶哑的嗓音不停地喊着， 一班一号李寻在不在？ 背后有声音回答， 在。 梦到这儿就停了，再往前的记忆他没有，也不在意， 好像他的生命就是从那一声再开始的。李兰被一组路过的参赛学生无意间发现，他们组的作品出了一点小状况，耽误到深夜，出来后想抄近路回宾馆，绕进小路打头一个人险些被绊倒。黑灯瞎火，他们看见地上晕着一个人，吓得差点没当场尿出来。他们给李兰送去医院，他的生命体征已经非常微弱，并伴有严重的低温症，陷入重度昏迷。医生没找到他的证件，从他身上翻出手机充电之后，看到通话记录全是一个叫李寻的人。那时李寻找李兰已经找了十几个小时了，所有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，最后甚至去寻求警察的帮助。警察以失踪时间没有超过24小时的理由婉拒，让他再去可能的地方看一看。李寻的情绪已经卡在一个撕裂的节点，等他接到电话赶到医院，看到李兰奄奄一息的样子，便彻底爆发了。他扯着一个学生问李兰为什么会倒在那种地方，神情恐怖的像要吃人一样。学生惊吓之后又觉得气愤，说你有没有搞错，是我们给他送来的，我们明天有比赛还留到现在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，鬼才知道他怎么会在那种地方。他们要来垫付的救护车钱就直接走了。李寻问医生李兰的情况怎么样，医生也没个准话，含糊其辞说一般来说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但是由于患者正处在重病之中，身体格外虚弱，也不排除会有突发情况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